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越听经典，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呢，他们都是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或者是制作，并由其他的一些优秀歌手演绎的一些音乐作品。上半时段听到的那些歌曲呢，我们没有给他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。如果说非要找一个主题的话，或者说是找到一个规律的话，那就是上半时段听到的李宗盛的这些音乐作品呢，都是由女歌手来演绎的。那提到了演绎李宗盛作品的女歌手呢，那她昔日的爱人林忆莲是一定不能错过的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，就让我们来听听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的两首歌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那首《诱惑的街》，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专辑《夜太黑》当中。而这首歌呢，不仅是由李宗盛来填词作曲的，就连专辑也是李宗盛担任的制作人。 只是你。